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30集，心里有鬼。公孙走过去检查尸体， 都是二十多岁的美貌女子，看着不像是厨子。 姚香阁是做私房菜的，这些姑娘手艺超级好，嘴又甜，还能歌善舞的，每天只做一桌酒席，基本只招待王公贵族。我以前吃过几次，婉儿做的火腿豆腐可绝了，要死了，谁伤天害理杀了这个弱女子啊。 你觉得凶手是谁？ 白玉堂一耸肩，示意了一下对面墙上的字。 凶手好像生怕我们不知道他是谁。 哼，那首歌谣真是噬魂谣啊，出现则必定血流成河。除了婉儿之外，其他的女子也是姚香阁的吗？ 庞玉见满地血，也不敢过去看，就张望了一下。公孙正验尸呢，捧起个头给他看，庞玉吓得往后就闪，咧着嘴。 我不清楚，我好久没去了。 应该都是。 公孙从尸体的腰间摘下腰牌，上边有姚香阁几个字，每个姑娘腰间都有一块。展昭接过一块腰牌看起来。 这里还有个男的。 公孙走到最里边，找到了一具被压在下边的男人的尸体，折影和子影过去帮他将压在那男人尸体上的无头女尸搬开，突然那男人动了一下。公孙一愣，伸手拍了那男人的尸体一下，就见那人惨叫一声， 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 众人一惊，活的。展昭一跃过去，伸手将那人从血泊里拽了起来。那人满身满脸都是血，头发凌乱，不过看得出来年岁不小了，有个五十来岁了吧。衣服虽然脏了，但看得出来面料考究。展昭莫名觉得这人有些眼熟，在哪儿见过呢？这人似乎是受了什么刺激，拼命挣扎，手脚乱挥，还一个劲儿求救。 周元，周元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关我的事，我也是被逼的呀。 周元。 这时就听赵普突然叫了一声，那男的听到声音一愣，人似乎也清醒了些。展昭此时也认出来了，难怪眼熟了，他见过，还是打交道比较多的几个官员之一，刑部侍郎司同。 司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公孙拿出一个罐子，打开之后在那人鼻子前边晃了晃，一股强烈的刺激味传了出来。司同咳嗽了两声，抹了把脸，低头一看，吓得尖叫了起来。 血啊，我不想死，不关我的事儿。 一旁影卫递了块帕子给他，公孙也忍不住提醒他。 死不了，不是你的血。 司同听到这里才回过神来，看了看两边，一眼看到了展昭，突然一把抓住。 展护卫，展护卫，救命啊！ 展昭看了看惊慌失措的刑部侍郎，又看了看满地的尸体，将他拉了出去。司同双脚发软，需要两个影卫搀扶才能走稳路。白玉堂抱着胳膊在一旁看着，就问包岩。 刑部侍郎挺大的官吧？ 嗯，正三品呢。 不过此时这位三品大员可是狼狈不堪，好容易从手抖脚抖中稍稍恢复了一些。司同颤颤巍巍擦干净了脸，一抬头看到了赵普，张大了嘴。 王爷， 怎么回事？ 赵普指了指他身后，司同一回头，此时开封府的衙役已经到了，张龙、赵虎等人用灯笼将巷子照亮。司同一眼看清楚后，双眼一翻，几乎背过气血。公孙赶紧给他闻药味儿。 这人胆子真小。 好一番功夫，司桐才喘匀了气儿，脸比纸还白。公孙清点了一下人数， 四具尸体，四个人头，四个都是女子，三个年轻的，有一个年纪比较大，40多岁。 说着，公孙捧起个人头给众人看，司桐吓得又一闭眼，庞玉也再一次蹦起来了。 是姚香阁的老板娘刘瑶香，她原本是宫里专门做点心的。 司大人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 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本来今日我定了姚香阁的位置吃酒席，吃了一半突然眼前一黑，等我醒来就在这儿了。 众人都看着他，那意思眼前一黑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，只是眼前一黑就这样了，你至于吓成这样？ 那你刚才喊什么众远，还说不关你的事，你是被逼的。 我大概先吓糊涂了。 司桐慌张的眼色稍稍缓和了一些，咳嗽了几声，磕磕巴巴开始解释，虽然听着更像是掩饰。 司桐大人念过太学吗？ 司桐一愣，随后呵呵的笑了两声。 没念过。 那认识屈中远吗？ 不认识，不认识。 众人都皱着眉头看着这位吓坏了同时极力撒谎的刑部侍郎。一旁坐在天尊怀里犯困的小四子都忍不住吐槽， 这个人骗人骗得好烂哦，连我都看得出来是在说假话。 司桐似乎是急着脱身，众人也没拦他，展昭让王朝马汉送他回去换洗一下，赵普对青影和赤影使了个眼色，两个影卫就跟去了。等人走了，展昭问初步验完了尸走出来的公孙， 怎么样？ 这些女子应该都是被武功十分高强的人杀死的，都是一刀削手，手段相当凶残。对了，我还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，那位刑部侍郎身上的确有很多血，但是没有喷上去的。 也就是说，这几个女子被杀的时候，他没在场，或者离得很远。那为什么又会被压在尸体下边呢？ 那我就不知道了。 他看到尸体的时候也很惊讶的样子，而且他慌乱的时候说的还不少。 除了强调不关他的事之外，他还说了不会告诉别人，所以别杀他。 众人抬着尸体回开封，原本是来挖坟的，没想到还捡到一桩命案。到了包大人的书房，展昭就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 司桐真的叫了仲远的名字？ 众人都点头，表示大家都听到了。 这样子倒像是他知道什么，但他被人警告了，所以什么都不敢说。 或者说干过什么亏心事儿，想说都没法说吧。 展昭戳了一句，众人都冷笑，觉得戳到了重点上。 放心，我让影卫去盯他一阵子，看看他是什么个情况。左良，明天抓住他，让他说真话。 胆子很小的样子，让他开口应该不难。 众人都替司桐捏把汗，还是老实交代比较好。 司桐啊，以前没在太学念过书，不过经常在太学出入。20多年前，他是太学藏书楼里一个负责整理书籍的管事。当年仲远为了买碧玉簪，抄了一个月的书，就是司桐安排的。 这样他还敢说不认识屈仲远？ 可能吓坏了吧。司桐胆子最小，性格很软弱，也不是特别聪明。 那他是怎么坐上刑部侍郎这个位置的？ 就是 因为…… 包大人微微皱眉看了赵普一眼，众人都有些好奇，也看赵普。 王峰举荐， 众人都睁大了眼睛，又跟王峰有关系。 这事情当时也让皇上有些头痛，朝廷大把人才可任此职，这个司桐并无什么过人之处，无奈王峰极力推荐。王峰平时很少会推荐什么人，而且刑部侍郎吧，又不是什么肥差，说小不小，说大却也不大，因此皇上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推荐。这些年司桐虽然没有什么过人的建树，但也没野心，很稳的。 因此这个职位啊，也算是做得无功无过。 刑部差又不肥，非要个刑部侍郎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 啊，我明天让庞太师去查一查，六部的人他都熟。 众人都点头。当夜，开封府众人又因为一起害人的凶案而变得十分忙碌，特别是公孙，五座房里的尸体都快堆成山了，他一宿没睡，验完了尸，脾气有些暴躁。展昭等人也是忙到后半夜才睡，一大清早天还没亮，就听到一阵清脆的当当当的敲钟声，还有陈星和月牙响亮的嗓音： 起床啦，上学啦。 众人一听到这句话，统一的动作就是扯被子蒙头，顺便蹭枕头。展昭搂着被子，看着正洗脸的白玉堂： 咱俩要不要想个借口请假不去上学？ 白玉堂洗完脸，抱着胳膊盯着桌上那套太学的学生袍看了良久： 学袍太丑，所以不想去上学，这个理由怎么样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嗷、哦！小五，你怎么又嗷呜上了？ 多多，外公带回来那匹小矮马在那儿，我跟他打招呼呢。 哎，真是他，来了这么多天，终于出门了。 走，去看看他。嘿， 小五，你悠着点，你那一爪子还不给他拍趴下。 没事没事，我只是看着小而已。 你来这几天还适应不？ 挺好的。 挺好就好。嘿嘿，那你也是时候感受一下龙图的企业文化了。 企业文化？ 喏，给你，来照着念。 这是…… 别害怕，习惯就好。 各位哥哥姐姐，我是新来的成员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就请多多订阅分享。 哦天哪，好可爱！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么一只可爱的小马仔呀？